错过我，你在哪里，请跟我联络。许过多少承诺，才懂得把握，心太深，想太多，才擦肩而过。什么都可以错，别再错过我，你在哪里，请跟我联络。 当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只要真心爱过的人都会悲伤，没有谁能够轻松地从爱情当中走出来。但是我们要学会长大，学会承受。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可以适应一切，但是往往心中却是难以割舍。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过去的永远只能成为过去，要自己打破这堵围住自己的墙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围墙》。 安全界限，谁都以为不近不看眼就没感觉，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，只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。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，某条路某条街某首歌某间店，某种熟悉但如今却刺眼，不碰触不跨越，为自己留一些安全界限，谁都以为不近不看眼就没感觉，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，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。原来是我想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，谁都以为不听不看眼就没感觉，一转身才发现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，是无所谓或无所谓想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，多可悲，围墙都在对不对。 Now on our request line I've got Mike Ledgewood on the phone. Hey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Hey babe, I'm sorry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into the phone. Okay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

心事，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，我怕你看出感触，我故意就是代表我的心一全没你占据。也许我和你之间隔着许多误解，都是我自导自演，自己拦了直线后，差一点我就相信这是恋爱的情节。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，我怕我会沦陷，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，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，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，我快骗不过自己，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，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，我怕你看出感触，我故意就是代表我的心一全被你占据，我恨我的心间很自己，我的猫最近总是睡不着，它喜欢爬上窗台看雨飘，还躲进你的外套上撒娇，听门外人们走过的步调。你说我像只忧伤的小猫，总拉着你的衣角怕丢掉。你说他依赖不是你想要，太多的眼泪会觉得无聊。我的猫也许不懂肩膀是他的骄傲，他喜欢到外套，他想念你的笑，也许他很渺小，却害怕你把他忘掉。我的猫收不到你的讯号，只能孤单的频道，为什么不能一起到老，做你手中的宝，做你的感冒药，你来电的音调足够唤醒我最快乐的心跳，心跳。像只忧伤的小猫，